歌已经唱了2000年，到今天发现记忆自现。君未见，笑红颜，思绪翩翩，锦绣月，许爱恋，今早见面。穿过黑暗宇宙和黎明，不管黑夜白昼交替，只为再次能和你相遇。穿越千年的一颗心，为你封印了前世记忆，不为世俗流言蜚语，轮回只为了找到你。英雄当然配红颜，诗千篇也难解我对你思念。蓦然间，一世桃花飞满天，为你渐渐全面不断的不断的沦陷。 余光下，相思不断蔓延，刹那间，泪水浸透双眼。 穿越银河的一颗心，心为你放映了前世记忆，不为世俗流言蜚语，轮回只为了找到你。